开始上课。那请同学把这个讲义打开。我们昨天跟同学谈到了不确定法律概念以及行政裁量它的司法审查。好，那我们简单做一个整理。我们说在不确定法律概念这一块啊，行政机关啊适用了不确定法律概念所做的决定，原则上呢，人民对这个决定不服气啊，他可以打行政救济。那在行政法院的审查阶段，原则上法院可以从事全面性的司法审查，这是原则。好，那只有在什么？只有在例外啊判断余地的事项，好，也就是这个不确定法律概念有涉及到专业性、属人性的事物，所谓的判断余地。好，在判断余地的领域呢，那法院要降低它的审查密度，好，那只能够审查程序面的事项。只能够审查实体面，好，实体面有重大明显瑕疵才可以加以撤销，可以吗？好，所以我们昨天就谈到了判断余地跟判断瑕疵这样的概念。那接着呢是这个判断余地的大法官解释，好，像319的国家考试评分，像382的学生的品性考核、学业评量，还有惩处方式的选择，好，那以及像462号解释。有关于教师升等的前阶段那个专家先审的部分，那个专家先审的那一块呢也是一个判断余地。好，那第四个是大法官的553号解释，谈到特殊事故地质法83条特殊事故的解释。好，这四个是大法官有做过的解释。那其他的像公务员的人事考评，还有像委员会的决定，好，那这个也是一般学说上认为判断余地的事项，好吗？那判断瑕疵呢，就以大法官319号不同意见书所提的那四点。好，法院可以审查行政机关的判断有没有程序违法，有没有逾越权限，有没有滥用权力，有没有认定事实有错误。好，那这是判断瑕疵。那接着呢，我们第二堂课昨天跟你谈到的是行政裁量的部分。好，原则上呢，行政裁量我们认为是立法者授权给行政机关，在各种法律效果啊可以择其一，啊，行政机关可以自己选择他认为最正确的那个法律效果来做出判断。好，所以既然是立法者的授权，我们法院原则上就尊重行政机关在法律效果判断上的决定，原则上加以尊重。那只有在什么？只有在行政的裁量有出现了瑕疵的情形，好，这样的情形我们法院是可以加以撤销的。好，裁量瑕疵的行政处分以违法论。好，那相关的法条，程序法第10、诉讼法第4条第2项以及诉讼法201条，好，这几个部分。那裁量瑕疵的三种态样，裁量逾越、裁量滥用、裁量怠惰，好，这三种只要该当其中一种呢，都是所谓的违法的裁量瑕疵，可以吗？好，那以上是昨天跟同学介绍的地方。那昨天在这个最后，我们77页有跟你谈到在整个行政裁量考试上呢，一个比较综合性的考题是放在你的那个第三个，就94年法警那个考题。94法警这一类的考题，他把所有的行政裁量该考的点呢都把它放进来，包括说行政裁量要遵守哪一些原则啊，这个要怎么写。好，我们昨天讲过说，在裁量滥用这个阶段呢，什么是裁量滥用啊？就行政机关的裁量有违反了法规授权的目的，或者什么，或者违反了一般法律原则，有没有印象？好，当你的行政裁量有违反一般法律原则的话呢，都算是裁量的滥用。所以这个地方他问你说，行政裁量要受到哪一些原则的限制啊？你就简单整理几个一般法律原则，这样就可以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这个把你所知道的一般法律原则简单做一个整理，就成为是它的第一小题。好，因为要这个行政裁量如果违反了一般法律原则，那是裁量滥用。好，那第二个呢，行政机关的裁量权，行使裁量权后的这个个案处置是否应受司法审查？我们说什么原则要加以尊重。那只有在裁量瑕疵的情况呢，法院才可以来加以撤销，可以。好，那如果他问你说行政裁量要不要受到诉愿机关的审查，那该怎么回答？那当然要，因为诉愿审查是包括合法性 也包括和睦定性。处分违法，诉愿机关可以撤销；处分不当，诉愿机关还是可以加以撤销。所以它的审查范围就比法院的审查范围来得广泛。那是诉愿的部分。好，那再来呢？豺狼瑕疵，我们刚刚讲过有三种情形。那最后是什么？视举我国现行法律，这我们讲过。还有什么？大法官解释。大法官解释有没有谈到行政豺狼啊？其实有，我们来看一下。来，请同学看到你的讲义的第七十页，好，69页下面到70页，我们跟同学介绍2号大法官解释423跟大法官的511这两个解释，这两个解释的案例很像，但是结论完全不一样。好，那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两个解释。首先第一个是423号解释，这个解释涉及空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好，这空气污染防治法法律呢有授权给主管机关定了一个空气污染防治法的施行细则。法律有授权给行政机关定一个这个空污法的施行细则，在它的43条70页的第二段划线的部分，70页第二段划线的部分，他说好，空污法23条有规定，交通工具排放空气污染物要符合标准。同法第43条就有授权，这个第三项有授权给机关定什么罚锾标准，可以吗？这个罚锾标准就是70页的倒数第6行，有一个叫交通工具排放空气污染物的罚锾标准，有没有看到？可以吗？就70页倒数第6行有一个交通工具排放空气污染物的这个罚锾的标准，可以吗？抱歉，我们这边要改一下，不要讲细则，讲的是罚锾标准，裁罚的标准。好，那这个裁罚标准当中规定一件事项，它规定什么？凡是我们先讲一下，实务上的做法是这样子，譬如说今天甲有排放废气。有排放废气，那在实务上呢，可能是由稽查人员，稽查人员会查获，查获甲有排放废气的行为，好，那一查获呢，先对甲开一个违规举发通知单，先对甲的违规事实做出一个认定，违规举发的通知单，好，那这个通知单上面会记载着，要当事人呢在期限内自行到案。比如说我给当事人10天，那要当事人在10天内呢，亲自到环保机关，到环保局呢，来接受到案说明，并且接受主管机关的裁罚，可以吗？所以实务的做法是先开一个违规举发通知单，通知单上面载明的是到案期间，就要当事人在期限内到案，好，那期限到案之后来接受主管机关的这个裁决，那。这个通常在实务上呢是这样规定，如果你有在期限内，你有在期限内自行到案，你在期限内有自行到案的话，我就罚你最低额。譬如说，可能这个法律是罚500到1800，法律是处罚500到1800，那你只要在期限内自行到案，我就罚你最低额500。罚你最低额500，但是你一旦逾期超过这10天才到案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会罚到你最高额的部分，就是1800，可以吗？这个最低额跟最高额的裁罚的标准，完全是由环保机关他自己决定。他自己决定说，以当事人的到案时间跟当事人的到案与否。到案时间跟到案与否呢，来作为裁罚上下限的唯一的标准，这样了解吗？好，那这个当事人，本案当事人就是有逾期到案，好，这个超过期限才到环保机关要接受裁决，那被罚最高额，他不服气，好，他认为他的违规情节没有那么严重，好，不应该被罚到最高额，可以了解吗？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本案，大法官的大法官。他是从整个行政裁量 的材料瑕疵的太阳呢来出发去讨论本案。好，来请问同学，本案有没有所谓的材料逾越啊？我们说在材料瑕疵的三种情形呢，第一个是材料逾越，第二个是材料滥用，第三个是材料怠惰。好，那本案呢法条的授权是500到1000发，而我个案的裁罚也是什么最低500最高1000发，所以有没有材料逾越？没有，合乎这个裁量逾越的这个太阳并没有该当。那本案有没有裁量滥用？有没有违反法规授予裁量权的目的啊？我们讲过哈，通常行政法规要赋予机关裁量权，往往那个授权的目的是什么？要公务员执法的时候考量违规情节轻重啊，是不是？通常这个行政管制性的法规呢，赋予机关裁量权，往往都是希望公务员在个案执法的时候去考量违规行为人的违规情节轻重，好来作为裁罚的标准。那你今天考量的因素是什么？你今天考量的因素完全都是到案时间跟到案与否。好，所以本案呢，大法官认为有裁量滥用之嫌。你这个我法规授予你裁量的目的是违规情节轻重，这个才是这个授权的目的。法规授予机关行使裁量权的目的是违规情节轻重，但是行政机关却考量什么？行政机关却去考量到案时间、到案与否，而且只有以这个标准作为裁罚上下限的唯一准据，所以很显然的有裁量滥用之嫌呢，了解吗？那本案有没有裁量怠惰？也有。为什么？因为应该考量的因素是违规情节轻重，你没有考量，你就有怠惰；你考量了不该考量的因素，你就有裁量滥用。我讲过，考虑了不该考虑的因素，你有裁量滥用；没有考虑应该考虑的因素，你有裁量怠惰。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所以本案呢，大法官解释最后的结论，是宣告该裁罚标准呢违宪，该裁罚标准是违宪的，因为有裁量的瑕疵，所以细征标准是违宪。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这号解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423号解释大法官的用语。来，请同学看一下刚刚的这个70页划线这一段。好，划线这一段的第4行开始。好，第三行开始。第4行好了，他说授权给机关定一个罚锾标准。好，法律既然明定罚锾的额度，又授权机关在这个范围内定一个裁罚标准，它的目的就不仅止于单纯的法适用功能。好，就是说我今天法律是给你一个什么500到1800，好，我不是给你一个金额而已，我是给你一个范围。我既然都给你一个范围，就代表我的授权的目的绝非仅止于单纯的法适用，不是说你就死板板的一帮帮的直接去套法条，我要你个案裁量、个案判断，所以他说其目的当非仅止于单纯的法适用功能，而是什么？尊重行政机关专业上的判断的正确性以及合理性。好，开始画，就交通工具排放空气污染物不符合标准者，画起来是违规情节。依客观合理的认定，定定什么和目的性的裁罚标准，可以吗？那并可避免于个案裁决的时候，因为质疑而产生不公平的结果。但是你今天主管机关所发布的这个罚锾标准，跳两行了，它仅以当事人接到违规举发通知书后的什么，画起来，到案时间、到案与否，为设定裁决罚锾数额下限的唯一准据。那并非根据受处罚的违规事实情节，依立法目的所为合理的标准，可以吗？纵使你罚锾上限没有逾越法定额度，纵使你没有裁量逾越，但是你以到案时间为标准，就跟某法的授权目的未尽相符，可以吗？好，那我们讲过，你观察大法官解释，你要怎么判断这个解释是一个合宪还是违宪的解释啊？有跟同学讲过这个判断方式吗？好，你在看大法官解释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有看没有懂， 到底这个解释是合宪还是违宪的判断，那你要怎么看？当一个解释有讲说什么什么规定，什么什么规定与什么什么宪法条文未尽相符，啊，或者说不符，那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违宪的解释，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说你这划线啊，为什么这些这些什么？这边就是法规啊，什么法规跟什么宪法的条文，或者跟什么宪法的原则未尽相符。好，什么样的法规跟什么样的宪法条文，或者什么样的宪法原则有不符？那这样的用语呢，就代表大法官是一个违宪的非难。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这个是你一个判断标准。大法官目前做解释的方式，并这个就不是跟法院判决一样，啊，有一个这个胜诉败诉、合宪违宪这样直接的讲法，啊，用语上不那么直接，啊，所以我们一般呢都是从这样的标准去观察，到底是一个合宪还是违宪的判断。那四二三很明显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违宪的解释，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们来赶快教的是511号解释。511号解释，这个解释跟423案例很像。好，那解释的涉及法规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道管条例》法律。《道管条例》啊，它授权92条，授权给主管机关，也是定了一个裁罚标准。好，那这个裁罚标准的名称，我们来看一下，在你的71页。划线的地方，啊，51划线的地方，同条例92条授权所定的，好，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统一裁罚标准及处理细则，好，所以有一个细则，有一个处罚的细则，可以吗？好，那今天哈，他这样讲，这个511号解释，他还是一样。来，先把它擦掉。实务上的做法也是一样。今天甲违规，好，那警察机关发现甲有，比如说红灯右转嘛，我先对甲开一张罚单。好，那这个罚单其实也是一个违规举发通知单，违规举发通知单，确认甲的违规事实。好，那他也提到说，当事人呢如果不服气的话呢，你可以在15日内，如果你服气的话就直接缴纳，不服气的话你在15日内呢，可以去监理机关，好，来加以陈述意见，来加以声明不服，你可以在15日内到案，可以吗？好，就是你如果收到通知单，你认为这个金额不高，你把它缴掉了，那这就结案。那如果说你不缴的话呢，那你要在15日内，至少在15日内来到案，好，到案来接受我主管机关的裁决。好，那这个细则当中也是这样讲，他说如果当事人有在15日内自行到案接受裁决的话，你也愿意接受裁决的话呢，这个时候我罚你最低额，但是你一旦逾期超过15天才到案，那很抱歉，这个就最高额。啊，假设道管条例的处罚是500到1800，这个最低500，最高是1800，可以吗？到目前为止都跟423号解释一模一样。好，这个行政机关的行政命令当中有记载着，啊，当事人在期限内到案，罚最低额，逾期就罚最高额。啊，所以他还是。以到案时间跟到案与否，到案时间跟到案与否呢，作为裁罚的标准。只不过哈，这一回，跟423号解释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说啊，在道管条例，其实在第9条里面，这一部法律的第9条，就已经有讲到说，如果当事人在15日内自行到案。是可以罚最低额，啊，这是法律就已经明白记载的，啊，所以你可以讲说，今天细则针对最低额这块黄色的部分， 它只是重申法律的规定，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在最低额这一块呢，其实不单纯是行政机关的个人的见解、个人的意见。好，在最低额这一块，其实是立法者的这个立法者的这个态度啊。立法者认为呢，期限内到案可以罚到最低额。好，那行政机关只是重申这样的看法，最高额他自创，但最低额的部分呢是立法的意志，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今天大法官在审查这个个案的时候，本案有没有裁量瑕疵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本案有没有裁量的逾越？有没有裁量逾越？好，没有。好，因为同样是500到1800，所以没有逾越裁量的问题。那本案有没有裁量滥用呢？好，有没有违反法规的授权目的啊？大法官说没有。为什么？因为今天立法的授权目的，立法讲得很清楚啊，法律当中就已经认定，期限内到案可以罚到最低额啊，好，所以这很显然的是一个立法者，授予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的一个目的，啊，所以本案呢，并没有裁量滥用的情形，那同时也没有裁量怠惰，啊，因为他没有这个，我们说。裁量滥用是考虑的不该考虑的因素，啊，但这个因素到案时间到案与否是授权目的啊，是法规的授予裁量权行使的目的啊，啊，所以我没有考虑不该考虑的因素，这个因素是我应该考虑的，啊，那我也因此就没有怠惰的情形发生，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最后这个解释，大法官做的是一个合宪的判断。啊，细真细则，合乎这个行政裁量，合乎法律保留，那并没有违宪，这样了解吗？啊，所以本案呢，唯一的差异是说，在最低额这一块呢是什么？是法律已经明白规定的，啊，细则只是重申他的意志，好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法官怎么讲。你看到这个讲义的71页，好，71页。511号解释，我们看一下他第二行，他说《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啊，对各该行为定有行政罚。好，同条例第三行，同条例第九条就有规定，本条例所定的罚款的处罚，哈，行为人在接到违规举发通知单后，要在15日内到案接受裁决，可以吗？好，那他说。但行为人认为举发事实与违规情形相符，得不经裁决，竟依各该罚款最低额自动缴纳。就是说，如果你在15日内自行到案，接受裁决，我给你最低额的优惠，可以吗？那这个是道管条例第九条直接规定的。好，那再来是92条呢，授权给机关定的处理细则，这仅是就上开议词为具体细节的规定。好，画起来，并没有逾越无法的授权，跟法律保留并没有违背，可以吗？好，这是第一点，大法官的讲法，他这个细则只是重申法律的意思啊，啊，没有违反法律保留。好，那他说就此部分呢，跟423号解释的情况不同哦。423是什么？423是完全都没有经过法律的授权哦。好，就这个内容本身，啊，期限内到案最低额，逾期最高额。都没有经过立法的授权，好，那这个要属有见。好，第一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他去谈，有无违反法律保留，跟423的相同跟相异点，他跟你谈出来。那第二个理由是什么？第二个理由，你看一下，他这样讲，他说，污染空气的行为尚有污染源以及污染物排放量的不同，主管机关又有抽验的数据可凭。结果他却以到案时间、到案与否作为裁罚的准据，自与授权裁量的立法目的不符。但是交通违规案件呢，画起来单纯以违反交通规则为构成要件，所以这二者呢，这个非可相提并论。你说这什么意思啊？来听一下，他的意思是讲说，你不要拿423号的解释要说你要比照办理，没那回事。为什么？因为423号解释是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排放废气的行为要如何处罚，当事人排放废气行为到底该如何处罚，你可以透过检测， 检测的数据来认定啊，排放浓度越高的我可以罚越多，排放浓度越低的数量越少的我罚越低嘛。好，所以在排放废气这一块呢，它是可以透过检测，透过勘验啊，有一些数据呢可以具体衡量。但是哈，违反这个交通安全啊的案例呢，没办法嘛。好，我举个例子，譬如说今天它红灯右转，就转过去啦，转过去就直接叫处罚啦，然后什么这个检测勘验或者。这个像排放物的种类数量啊，这样可以做高低的差异的比较，没办法嘛。好，那也因此呢，在423号解释，你是有办法去做个案判断，做这个具体裁量，你却不去做。那511号解释是没办法针对违规情节轻重去做不同的认定，所以他没有去他没有去把511呢跟423做比，做同样的对照。423是说，你可以透过个案去判断排放空气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来做出不同的认定嘛。违规情节轻重，可以个案判断的。你可以判断，你却不去判断，所以你有裁量滥用，有怠惰。但511是你没得判断，他一违规你就要处罚，没有什么严重跟轻微之别。所以这个时候呢，自然没有裁量滥用或者怠惰违反的疑虑的。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很像什么？很像423号的案例是针对结果犯啊，就是有违法结果发生啊，针对那个违法结果呢来判断轻跟重。但是511号解释呢，违反这个交通规则呢，很像是行为犯，一违规就要处罚，一闯红灯就要处罚啊，没有什么闯红灯要撞到人，要发生多大的危险呢才要处罚多少。没有这样讲，是不是？所以这二者是有别的，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这个讲法好，导致最后的结论是一个合宪的判断，那可不可以接受？见仁见智啊，见仁见智。你说怎么讲？这个解释不是没有大法官这个发表不同意见书的。苏俊雄老师就针对511号解释呢，强烈的质疑。怎么讲？不止苏老师，还包括像洪嘉英老师也写文章谈过这一号解释。他认为说，来我们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哈，刚刚你第一个理由是什么？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刚刚的第一个理由是讲说，423号解释是法规没有授权，511号解释是法规有授权，所以二者这个不可相提并论。但是我请问同学，这个授权也只有授权哪一块？我怎么写？我写最低额啊，是不是？那最高额呢？不也没有授权吗？这很清楚吧，对不对？这法条有讲的也只有最低额啊，那逾期为什么就必然要罚最高额？没有讲，法条也没有讲到说逾期可以必然罚到最高额。你行政机关这个决定呢，自然还是有裁量滥用的这种情形。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你可以怎么整理？第一个批评点是认为说，那至少就最高额的部分这一块呢，还是欠缺法规的授权。好，期限内到案罚最低额，我可以接受立法的意志，但是逾期凭什么要罚到最高额？好，在最高额这一块显然是缺乏法规的授权嘛，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这个在最高额这一块，并不是法规的授权意志。所以你行政机关只单凭人民的违规，这个到案时间超过15天就要罚到最高额，这个显然还是有裁量瑕疵之情的，这样了解吗？好，这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是什么？第二个点，我们刚刚有谈到说，大法官是讲说，423号解释有这个勘验检测可以去判断违规情节轻重。所以你是可以判断，你却不判断，所以你违宪，你有裁量瑕疵。那你511号解释你是没得判断，所以我就不苛责你，没有行使裁量权。但难道是这样子吗？难道今天道管条例的立法者没有那个意思要授权给主管机关做个案判断吗？如果今天立法者没有那个意思要授权给机关做个案判断，他大可不必在法条当中规范这个金额的范围， 我规范一个数字就好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我规范一个500块就好了，凡是有红灯右转就罚500就好了，是不是？那为什么要罚500到1800？为什么立法者要写500到1800？不也是立法者认为有些情况罚500，有些情况600到700到800，个案判断，考量个案违规情节轻重，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如果今天立法者真的认为，在道管条例的情形，好，很像行为犯，一违规就要处罚，好，那处罚金额又是固定，那大可不必规范一个行政裁量，他大可规定一个基数行政啊，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你可以讲说呢，第二个批评的理由是说，很可能今天立法的授权目的是一个双重的目的啊，好，虽然我知道到案时间跟到案与否是一个授权的立法目的没有错，那难道违规情节轻重不也可以是一个立法的授权目的吗？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很可能这个立法者的授权目的是双重的授权目的啊。好，你怎么可以因为说啊，他符合了到案时间、到案与否、最低额这一块啊，就说他没有考量违规情节轻重的情形，没有裁量瑕疵，还是有啊？这样了解吗？好，所以第二个理由就是，违规情节轻重，很可能也是立法的授权目的啊。好，那你不应该这个认定本案没有裁量瑕疵的，就本案还是有裁量瑕疵的情形的，好吧？好，那这个是不同意见书以及洪嘉英老师呢对这个解释的一个看法，我们把它补充进来，这考试就会考，好吗？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讨论的地方。那我们的讲义的72页以下哦，这个部分就是什么？这个部分就是不同意见书的讲法哦。那我们刚刚讲的部分呢，在哪里？在74页。74页，74页的第二段划线的地方哦，第三行，74页划线的第三行，上面第二段划线第三行，他说，凡是有违反交通管理事件的行为人，一旦超过了指定日期后到案，好，那我就一律依照标准表罚到最高额。好，那以及呢各种违规事项的处罚，如果行为人未于一定期限内到案，就不再去考量什么，不再去参酌，好，这个举发违规事实、违反情节，好，以及稽查人员处理意见、被陈述人陈述等等的裁量余地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就他认为说呢，你只因为当事人逾期就罚最高额，而不再去行使你个案的行政裁量，好，那你这样的做法本身呢，显然是有问题的，好，因为其实处理细则43条里面也要求警察机关要考量违规情节轻重。啊，其实处理细则的43条就已经有要求公务员执法的时候要考量违规事实、违法情节，啊，当事人的陈述，而不是说只考量到案时间、到案与否了，这样了解吗？好，那这个是第一个跟同学讨论的地方。那第二个哈，大法官这个苏老师呢，在这个解释的意见书当中哈，他有一段很完整的论述，他在质疑。实务上所谓的一般裁量的正当性，你说什么是一般裁量？这个我们昨天讲过，就是所谓的裁量基准、裁罚标准表。哦，这个在行政实务上呢，行政机关常常内部会定颁一个裁罚标准，什么情况罚最低额，什么情况罚最高额。啊，初犯第一次违规罚500，第二次违规罚600。好，那这种就是所谓的一般裁量，好，这个行政机关内部透过一个类型化的方式，将各种法律效果，好，这个分门归类，好，那这种一般裁量，我们讲过有它的优点，好，让法规的适用可以公平起见，但也有它的缺陷呢，好，如果公务员执法的时候，他只看这个一般裁量，只考虑到案时间、到案与否。而不再去就个案进行违规情节的判断，好，这就背离了裁量的本质，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苏老师怎么讲这一段话。你看到这个73页的第二大段划线的部分，好，他这样讲， 他说，他这样讲，他说哈，行政机关依法律裁量规定，划线地方哈，依法律裁量规定而有裁量权，划起来，同时也负有裁量的义务，裁量权不只是权限的授予，更是义务的要求，裁量的义务。面对大量的裁量案件，行政机关有时候会定裁量基准，列明典型的状况以及相应的效果，使得实际决定机关有所依循。好，这个很好，把它画起来，有它的优点，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可以降低法规适用的不稳定以及不公平。好，点点点。但是这种裁量行使的一般规则，仍然是依抽象性的典型案件为适用对象，而无法基于所有的现实太阳。好，那也因此呢，为了符合授权法律规定，应依画起来个案决定的裁量要求。这种裁量基准绝对不应该被解为是唯一或者绝对的判断依据，好，而必须要留给实际决定机关在面对非典型案件的时候，可以衡量原先裁量准则未纳入考量，但与立法目的以及个案正义实现有关的情势啊，这样了解吗？像违规情节轻重啊，好，所以最后呢，你看一下你的讲义的75页，苏老师的讲法在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好，75页最后一段，他就认为说啊，由上讨论这些处罚规则或者标准表，的规定呢，应该仅有，倒数第三行，应该仅有在其作为裁决机关画起来参考依据，而非强制规定的时候才会合宪，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裁罚标准表只是一个公务员执法的一个参考的性质。参考，但不是绝对的拘束公务员个案的裁量、个案的执法，好，那这样的情况才会合宪，好，如果它是一个严格的拘束公务员执法的一个唯一的准据的话呢，那很可能会因为违反裁量滥用跟裁量怠惰而违宪，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考试的时候呢，你只要看到考题里面有一般裁量，你要先去评析一下它的优点，那以及什么？它有可能会引发的一些风险，这样了解吗？如果是作为参考的依据，那可以；但如果是严格的拘束呢，那不可以。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做说明的这个地方。那你说我们实务呢？我跟你讲，实务上哈，为了让公务员执法方便，所以既然511号解释，这个就是他们会拿511号解释来讲。511解释也认为合宪的，好，那所以呢，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75页最下面，好，这是一个比较新进的判例，好，实务上我们看一下哈，他说行政机关为了行这个判例，行政机关为了行使法律所授予的裁量权，好，那在遵循法律授权目的以及范围内，必须实践个案正义，好，那但是为了顾及法律适用的一致性以及平等原则。好，那所以定裁量准则作为下级机关行使裁量权的基准呢，跳一行，这个非法律所不许，那个不多一个字，你把它改掉，不许，非法律所不许，可以吗？那实务上最常引发争论的就是这个财政部所发布的税务违章案件裁罚金额或者倍数参考表，我举个例子，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之前讲的，例如说我们的营业税法51条，它规定什么？规定凡是有逃漏营业税的话呢，那我都可以罚，依照你所漏税额罚1倍到10倍的这个罚款，这营业税法51条的规定，法律只有讲的很抽象，罚1倍到10倍。但什么时候罚1倍？什么时候罚5倍？什么时候罚10倍？好，如果我都没有所谓的裁罚标准表的话，会变成公务员个案执法判断，那个差距太大了。你说1倍跟10倍差很多吗？它是依照所漏税额， 譬如说，你当事人的漏税额可能是三千万，你三千万的一倍跟十倍就差很多了，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这个在实务上呢，财政部为了让公务员执法有标准可循，他定了一个税务违章案件财罚金额及倍数参考表。好，这个参考表就是去分门别类，什么情况罚一倍，什么情况罚两倍。好，那这个参考表呢，也是一种一般裁量基准。那我们实务上认为这个是合宪、合法、合宪的，可以。好，那这个是跟同学做说明的这个地方，这个选择题你要会选。好，这一种裁罚标准目前是认为合法、合宪，可以接受，这样了解吗？好，这种被选为判例的实务见解，选择题就会考，特别注意。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所谓的行政裁量的大法官解释。那最后呢，我们在行政裁量这一块还剩下一个裁量的收缩，我看一下79页。好，什么是裁量收缩啊？裁量收缩是跟裁量瑕疵，比较不一样，就是在归类上呢，它不属于裁量瑕疵的内的范畴。好，那是一种这个独立讨论的议题。好，裁量收缩。那什么是裁量收缩呢？举个简单的例子，好，譬如说今天法律授权给行政机关，在法律效果的判断上。可能有 A、B、C、D 四种法律效果可以选择得。你行政机关得选择 A， 或者选择 B， 或者选择 C， 或者 D， 有各种法律效果可以选择。好，那在一般的情形之下，通常的情况，你行政机关选择任何一个法律效果，那都是合法的决定。在一般的情况。各种法律效果的选择，只要没有出现裁量瑕疵，都是合法的决定。好，但是，有时候呢，在一些特殊急迫的个案，好，那原本法律当中的各种法律效果的选择权呢，会因为特殊的急迫个案，在个案当中特殊的急迫情形之下呢，会收缩到只剩下唯一的一种法律效果。好，这个时候你如果再去选择 A、B 或者 C， 可能就会被认定成是违法。这个时候你就非得选择 D 不可，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因为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D 的法律效果才是最能够保障人民的权利。你行政机关就非得选择 D 这个法律效果。那你可以讲说裁量收缩就很像什么样的行政行为啊？很像拘束行政。对不对？因为这个时候行政机关就应采取第四个法律效果，应采取第四个法律效果啦。好，所以裁量收缩一定是在个案当中啊，这个特别急迫的情形之下啊，那会把原本多种法律效果的选择权限啊，那一直删到只剩下唯一的一种法律效果可以选择啊，所谓的裁量收缩。有人讲说裁量萎缩。那有人讲说裁量收缩，那也有人多加两个字，他说裁量收缩至零，到零，不是那个零，因为突然叫至零，好像是叫谁的名字啊？到零啊，裁量收缩至零，或者裁量萎缩至零，可以吗？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看一下讲义的例子哈。譬如说什么？譬如说，你看到讲义的80页上面有一个建筑法81条，81条他跟你讲说，主管机关对于倾倒或者朽坏而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建筑物，应该通知所有人、占有人停止使用，并限期命拆除。逾期未拆除的话，可以强制派人来拆除。好，那我再把这个法条做扩张。譬如说。可能 法条上是规定，凡是房屋有倾倒之余，凡是房屋有倾倒之余的话，主管机关都可以另改善，可以罚还，另改善不听就罚还，罚还不听，啊，这个时候呢，我可以强制拆除，可以吗？这可能是法条的规定，啊，有倾倒之余的房屋都可以另改善，或者罚还，必要时可以强制拆除。好，那如果在一般的情形之下呢，甲的房屋有一点点倾倒之余，啊，可能角度的问题，那主管机关呢是可以个案裁量，啊，可以选择另改善，或者罚还，啊，或者强制拆除，啊，在一般的情况看起来似乎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啊，但是如果今天甲的房屋已经倒得非常的严重了，好，那譬如说这个附近有邻人某乙，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机关如果还只是对甲，机关如果还只是对甲做出一个命改善或者罚还的话，这样对乙的保障就显然不周。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就负有一个保护的义务嘛，啊，他就必须要赶紧的命甲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拆除，如果不拆呢，我就强制帮你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时候原本的裁量权限会收缩到只剩下唯一的第三个法律效果可以选择，你非得强制拆除不可，你非得直接介入拆除掉甲的房子不可，这样了解吗？所谓的裁量收缩。好，那考试的时候呢，你要写的是说，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一般的行政裁量会发生裁量的收缩啊？好，有裁量权限的时候，什么样的情形会发生裁量的收缩呢？裁量收缩啊，裁量会发生收缩的要件，裁量会发生收缩的要件呢？好，有三个要件，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一般的行政裁量性的规定会发生裁量的收缩，那有三个成立的要件，那这个是出现在我们大法官的469号解释，469号解释谈的是这个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后段，公务员的不作为的国家赔偿责任。啊，我们说二条二项后段是公务员的不作为有违法，啊，那损害人民的权利，人民可以请求国家赔偿。好，不作为的情况什么时候会违法啊？什么样的不作为会违法？前提是什么？前提是要有作为的义务嘛，一定是说前提有作为的义务，你公务员有作为的义务，比如说你有安全检查的义务，你却没有进行安全检查，所以你的未进行安全检查是违法，这样了解吗？好，那作为义务呢，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法规要科予行政机关有一个积极作为的义务，但往往我们的行政法规都是什么居多啊？啊，往往我们的行政法规都是裁量性的法规居多嘛，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往往我们的法规都是一种裁量性的法规居多，啊，都是赋予行政机关广泛的裁量权限，你可以做，你也可以不做，啊，要不要做你个案判断，啊，那也因此呢，这个二条二项后段早期很难该当，因为多半的法规都是行政裁量性的规定，都是得居多啊。但是你今天要成立二条二项后段的前提是什么？公务员有作为的义务啊，那个法规要明文的科予行政机关公务员有作为的义务啊，那很少，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大法官为了突破这个点，那他去谈什么？谈裁量收缩。他说没有错，多半的行政法规都是裁量性法规，啊，所以行政机关做或者不做，很难说它是违法。至多只是不当的问题。好，但是呢，如果今天发生了特殊的情形，裁量性法规在很特殊的情况之下，是有可能发生所谓的裁量收缩。裁量性法规在特殊的情况之下，是有可能发生裁量的收缩。一旦裁量的收缩的话呢，那公务员就有作为的义务了。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一旦发生豺狼收缩，它就有作为的义务啊，因为豺狼收缩就只剩下唯一的一种法律效果，它就应这么做啊，就一定得这么做，这样了解吗？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豺狼收缩的要件。来，请同学看到这个讲义的什么？讲义的81页。81页，我们看一下哈，第一段就是划线的地方哈。他说，法律种类繁多，其规范目的也各有不同。有些是赋予机关推行公共事务的权限，也有些是赋予机关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裁量权限。对于上述各类法律的规定，该管机关的公务员，纵有怠于执行职务，或尚难认为人民的权利，因而直接受到损害。或性质上仍属适当与否的行政裁量，而未达到违法的程度。然后你跳个5行，有没有看到一个自无成立国家赔偿的余地？有没有？同学点个头好不好？有吗？你们，那你就画一条线拉过来，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那个既未达到违法的程度，你画一条线拉到什么自无成立国赔的余地，你这样看才会顺，好吧？那他是讲什么？他是讲白色的部分还是黄色的部分？没，哪里？自无成立国赔的余地耶，白色嘛，对不对？因为还有行政裁量嘛，好，这里还有行政裁量，就不能够请求国家赔偿嘛，了解吗？国赔的前提是公务员违反的是作为义务的法规啊，这懂我的意思吗？可不可以？我还是讲白色哦，我还没有讲到裁量收缩哦，了解我的意思吗？好，然后我们要看裁量收缩的，裁量收缩在哪里？在你刚刚画这条线的中间这4行画的，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说是什么类东西啊？画线的部分1、2、3、4、5、6、7，第7行，画线的第7行开始看，他说哈，那什么情况？他说，在个别案件当中有考量什么？在个别案件当中的考量，例如开始，第一个，斟酌人民权益受侵害的危险迫切程度，这第一个；第二个，公务员对损害的发生是否可得预见，这第二个；第三个，侵害的防止是否需仰赖公权力的行使才可以达成目的，而非个人努力可能避免。好，这三个因素如果有该当的话呢，那代表什么？代表已经没有裁量的余地了，行政机关就一定要采取该法律效果，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譬如说举个例子，好，譬如说今天呢，这个房子刚刚举的例子，刚刚说这个房子已经快要倒塌了，假的房子已经快要倒塌了，那行政机关这一回就非得强制拆除不可，好，不可以再对当事人做罚锾跟警告，啊，房子快倒塌了。好，那他说第一个，人民权益受侵害的危险迫切程度很急迫啦，附近的乙，好，那随时会被压到啊。好，所以这个时候个案当中危险的情况非常的急迫。好，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公务员对损害的发生是否可得预见？啊，如果说今天公务员啊，公务局的承办人员已经经过了报章媒体的批载，啊，得知说有一栋危楼倒塌的很严重。啊，这个媒体呢报道呢非常的大肆渲染，大家都知道了。啊，你公务员你要赶快去做了。啊，或者说公家机关就在甲的对面，啊，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啊，公务员对损害的发生是可得预见的。啊，那第三个，侵害的防止需要仰赖公权力的行使才可以达成目的，而非个人努力可以避免，也没有错。啊，今天单凭以一个人的力量呢是无法克服这个危楼的嘛。啊，他必须要透过公权力的介入呢，才能够把危楼给强制拆除。好，所以这三个要件呢，如果这个该当的话呢，好，那我们讲说个案当中会发生裁量收缩，可以吗？好，那学说上有些学者呢，参考日本的讲法，他会跟你补充第四个要件。第四个要件是学说的讲法，学说上啊，学说上认为裁量收缩还有第四个要件是要考量法益的重大性。 受到损害的法益的 重大性而定。好，法益的重大性，越是 重要的法益，最重大的法益呢，越容易发生裁量收缩。好，举个例子，譬如说人民的生命权，好，身体，好，生命、身体以及财产，好，生命权、身体以及财产。好，今天这个唯有倒下去之后呢，对你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呢，那越容易发生的，如果会影响到这些法益的话呢，重大的法益，好，那就容易发生裁量收缩，可以吗？那如果是再往下，譬如说像经济上的利益，如果只是单纯经济上的利益，未来营业上的不便，啊，比如说危楼倒塌只是吧，乙呢住的比较远，那倒塌只是对整个道路的通行不便，啊，生意会受影响，啊，那种只是单纯的纯粹经济上的利益的话呢，啊，那就不会发生所谓的裁量收缩，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啊，越是属于生命、身体、财产这些重大的法益，越容易发生裁量收缩。好，那这个是跟同学做说明的这个地方啊，裁量收缩的要件，要请同学把它记起来啊。469号解释的三个要件，好，这三个要件是裁量收缩的要件。好，那以上呢就跟同学做说明这一块。好，那在这个部分哈，我们来看几个考题，那顺便帮同学做一个比较进阶的分析。好，来，请同学看到你的这个讲义哈，讲义我们来看一下。93页。93页呢，这边我们有一个叫建筑法上的邻人诉讼这一类的考题。好，我们看第一小题，他说建商乙呢在与丙的住家相邻的土地上施工，好，那每晚都是12点还不停工，那丙请求建管机关依照建筑法第67条限制乙每天施工不得超过晚间8点，例假日全天都不得施工。好，这个丙他要求很多，他要求主管机关呢，好，在这他要求主管机关去限制乙，好，那例假日不可以施工，晚上也不可以施工。好，那建管机关认为这个建商乙呢的施工并没有违法，拒绝丙的请求，那丙可以如何提救济？懂我的意思吗？好，好，看一下法条67下面，他说好，主管机关对于建筑工程，有发生一些激烈震动、噪音，有妨碍附近安全或安宁者，好，好起来，得令其做必要的措施或限制其作业时间。所以法条的规定很抽象，啊，那也是赋予机关一个裁量权限，你可以得嘛，啊，你可以令他做必要的措施。什么是必要？限制多久时间都没有讲，好，让公务员个案判断。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来跟同学探讨这个题目该怎么讨论。今天是乙在施工，他很吵，丙呢受不了，丙是邻居，所以丙就请求主管机关，丙就请求主管机关去对他人，啊，命请主管机关对他人做出一个限制施工、命改善，啊，请求机关发动一个命改善的决定，啊，限制施工、命改善的这个决定，限制乙的施工。好，我们先讲一下程序上，丙如果针对行政机关提出请求。做出这样的请求，一旦被驳回，好，那将来丙该如何提行政救济啊？去懂我的意思吗？就在程序上呢，我们丙未来要打的行政救济是哪一条了？好，那这个我们 曾经跟你讲过说，我们的行政诉讼法的诉讼种类有三种类型，第一种叫撤销，第二种叫确认，第三种叫给付，有没有印象？好，这三种诉讼类型，给付诉讼又有两种，一种是诉讼法第五条的科予义务，一种是诉讼法第八条的一般给付。好，本案是不是撤销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不是？因为我的目的，好，是要请求行政机关做成积极的做成一个决定。好，不是说行政机关有一个决定对我不利，限制我的权利，倒不是。所以本案不是撤销，那也没有确认的问题。好，那给付呢？给付是什么？给付有两种，一种是你请求行政机关做成行政处分有关的给付，另外一种是请求行政机关做成行政处分以外事项的这个给付。好，譬如我们讲过例子，譬如说你跟行政机关申请一张执照，行政机关拒绝给你执照，执照是一个行政处分，他拒绝你的申请，你打科予义务。好，譬如说你今天跟行政机关请求他更名道歉，请他做一个事实行为，他拒绝你更名道歉，那你打一般给付，可以吗？好，那现在呢，情况比较特殊，情况是什么？情况是丙请求机关对他人做成一个命改善的处分，这样了解吗？今天是丙请求机关不是对自己，而是对他人做成一个行政处分，那这样的情形呢，到底丙该怎么救济啊？好，这个国考就考过。那一般好，学说上跟实务上呢，都认为说，其实好，这种题目呢，还是要走第五条。为什么还是要走第五条？因为第五条文义上很广泛，第五条的文义上，它只是单纯讲人民跟行政机关申请一个行政处分啊，只要被驳回的话，都可以打第五条。他也没有讲说，第五条文义并没有讲说，人民跟机关申请做成一个行政处分的那个行政处分要对自己做还是对他人做，他没有这样讲，了解吧？就文义上是开放的，那个只要是人民要跟行政机关要一个行政处分，这个行政处分有可能是给自己受益，那也有可能是对他人负担，可以吗？啊，对自己受益的处分，啊，或者对他人负担的处分都包括在内，啊，所以你看讲义本题呢，我们第一小题谈什么？谈科予义务诉愿跟科予义务诉讼，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啊，就程序上我们走的是科予义务诉讼，这个以后还会再重新讲一遍，因为在诉讼法的章节会专章谈这一块，啊，你先知道有这样的概念，好。那可以提行政诉讼，不代表你的诉讼会赢嘛，还是得看你实体法上有无理由啊。那到底今天丙要主张什么？丙是要主张这个机关对乙呢的限制施工呢，要限缩在例假日都不可以施工，还有晚上也都不可以施工，很具体哦。啊，这个主张非常的具体。啊，等于是你人民呢请求行政机关对他人做出一个特定具体的行为，非常特定，非常的具体。但是今天法规怎么讲？法规只是一个空泛性的规定。啊，刚刚的建筑法呢是一个非常空泛，让行政机关有一个裁量性的规定。好，那到底人民可不可以请求行政机关，啊，做成特定法律效果的决定？要谈这个点，到底人民可不可以请求行政机关来做成特定法律效果的决定呢？我们说，原则上，人民是没有这样的请求权。好，原则上呢，啊，人民没有什么，人民并没有啊，向行政机关请求，好，写清楚一点，人民并没有请求行政机关，并没有请求行政机关做成特定行为，啊，做成特定行为这样的公权力，在这个裁量性法规的范围内呢， 人民并没有请求行政机关做成特定行为的公权力。那当然前提是说在裁量性法规的范围内，在行政裁量的范围内，在行政裁量的范围内，可以吗？再一次，好，在行政裁量的范围内，人民原则上并没有请求行政机关做成特定行为的公权力。为什么？因为要不要采取特定的行为、特定的法律效果，是立法者的决定，就是应该说是立法者授权给行政机关个案判断，因为那是德嘛，法条上是德，这个赋予机关的选择权限，那要选哪个法律效果，机关去决定，人民原则上是没有这样的请求权，好，可以吗？那除非是什么？除非例外的情况，只有在发生裁量收缩的时候，只有在发生裁量收缩的情况之下呢，那人民才可以请求行政机关做成特定行为这样的公权力，只有在裁量收缩的时候才有这样的公权力，了解吗？好，那你说，那难道在一般的情况之下，人民都没有都不得做任何的主张吗？其实也不是，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呢，人民至多仅有什么？仅有所谓的我们叫无瑕疵裁量请求权。人民持有所谓的无瑕疵裁量的请求权，就请求行政机关要行使裁量权的时候，不可以发生裁量的瑕疵，无瑕疵裁量请求权。原则上，人民只有无瑕疵裁量请求权，你只能够请求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的时候不要出错，不要出状况，不要有裁量瑕疵。但是你不能够请求行政机关一定要做成特定对你有利的法律效果这样的公权力。那除非是什么？除非在裁量收缩的情况，因为裁量收缩它就只剩下唯一的法律效果，那那种情形呢，你才有特定法律效果的请求权，可以吗？好，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你的讲义，我们看一下哈。你的讲义在这个93页。好，他说第一个，人民对行政机关只有什么？只有无瑕疵裁量请求权。你不得要求主管机关做得这么具体。好，那只有在裁量收缩的时候呢，才能够做成特定决定的这样的请求权，可以吗？所以考试的时候，这一类的考题呢，你要去分析到底本案有没有发生裁量收缩。如果本案已经有发生裁量收缩的情形，那这个时候呢，人民这个丙的主张才有道理。那你要去证明啊，就到底今天有没有符合裁量收缩的要件，那是不是这个噪音呢真的对甲的身对丙的身这个身体健康有重大的影响，重大法益会受到侵害，那如果是的话呢，那或许会发生裁量收缩，这样来说有个意思吗？好，那这个是各位考试的时候呢要去分析的地方。好，那接着呢，我们看一下哈，像这个七十八页上面这两句话你也把它画起来，78页最上面，好，人民原则上不得主张他享有一定的公法上权利，有没有看到？但至少仍得享有要求行政机关为无瑕疵裁量的请求权，好，这都一模一样。好，那这一类的考题就在去年的高考，公务员高考呢考出来，79页，可以吗？79页，好，那他说甲乙的见地相邻，79页下面，甲乙的见地相邻，甲在土地上新建大型广告看板，出租盈利。某次豪雨过后，看板下的土地受到严重侵蚀，随时有倒垮，这个倒塌压垮乙屋之余，乙就请求机关处理，机关呢以工作繁忙，不便插手私人建筑为由，仅去函甲警告。那请问公务局的处置是否合法？乙不服该怎么救济？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去做讨论， 可以吗？个案有没有发生材料收缩？好，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原则上呢，只有所谓的无瑕疵材料请求权。好，那只有在材料收缩的时候呢，你才可以加以主张。好，那相关 的回答呢，都跟我们前面那个题目是一样的，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啊，这个你就可以回去练习看看，这个也不难。好，那以上呢是我们的行政裁量的相关的单元。那至于哈八十二页这边还有一个点，这个点是在谈说哈不确定法律概念跟行政裁量有没有区别的必要性。好，那这个其实呢在现在要考哈几率是相对的低啦，啊，因为现在可以考到的争点呢很多了。那这个问题是很早期的一个问题。因为早期在吵说到底行政裁量跟不确定法概要不要做区别，你说这什么意思？不管是不确定法概也好，行政裁量也 好，那看起来呢都是行政机关有一个，第一次判断的权限，他可以第一次去判断嘛，但这个判断的权限又不是最终，还是要受到司法审查嘛，所以好像想起来呢，其实二者呢没有太大的差异，可以吗？所以在比较法上，有些国家像日本，它才无区别说，它不认为有必要去区别所谓的不确定法概跟行政裁量，因为都是行政机关第一次适用了之后，但也不排除司法审查。那德国的通说跟我国通说是采什么？是采区别说，而且这个区别是本质上的不同，所以要区别，可以吗？那吴根老师比较特殊，他采量的区别说。他认为二者要区别，但只是程度之别，可以吗？好，好，那我们既然考国家考试，我们就以通说的为主，我们看一下。通说跟你讲说，这二者呢有简单几个差异之处。首先，第一个，他们存在的位置不同。行政裁量是在法律效果的部分，那不确定法律概念多半都是在构成要件，多半。在法规的构成要件出现不确定法概。好，那自由判断的可能性是怎么讲？他说行政裁量除了裁量瑕疵之外，原则上各种选择都是合法的决定，这没有问题吧？就原则上你都要尊重，法院要尊重行政裁量的决定。好，那不确定法概呢，除了判断余地之外，虽然有多种解释可能，但理论上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有没有印象？我们讲过所谓的唯一正确说，就只要不涉及判断余地，法院可以从事全面性的司法审查。为什么？因为这个不确定法概呢，是立法者心中认为只有唯一正确的答案，行政机关设第一把剑，他设歪了，法官帮他纠正回来。好，所以这个是判断余地之外的情形呢，我们认为只有唯一正确的答案。好，那法院审查是刚刚也讲过。好，那第四个是什么？行政裁量只会在公法法规，因为是行政机关要行使裁量权。但不确定法概是什么？公法跟司法都会出现，像民法的什么72条，法律行为不得抵触公序良俗啊，那个也是不确定法概嘛。是不是？那民法148条诚信原则，这个什么是诚信原则？诚实信用，也是不确定法律概念。好，所以公法跟司法都会出现不确定法概，但裁量只会在公法法规。好，那这个是大概选择题，你要会选就没有问题了。好，那以上就是跟同学介绍完整个行政裁量跟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部分，好吗？好，那接着我们就要进到第六章谈行政法的法律关系。开始会这个就是写文字，不是写文章啊，应该是吧？就是写题目，那来给我拿来这个互相讨论，那这都是好现象。但是重点要继续保持啊，就是不要间断嘛。那有同学在问说，我们在写那个题目的时候， 特别是在先前谈到一般法律原则的地方呢，有很多的比较抽象性的概念。好，那常常要学到那种一般法律原则的题目，同时有法条，同时有大法官解释，同时有学说见解，那你应该怎么去谈一个题目？我不知道各位在其他科室怎么去处理。好，那至少说在我们这一科呢，我们要谈的方式呢，大概这个还我们需要提一下吗？就是说。我是担心说，我这样提下去，同学觉得说怎么这么简单也在讲。我顶一下，我就会顶一下好了。我们刚开始当然有法规，当然要先写法规嘛。好，没有问题嘛？那法规完之后再写什么？再就会去写到实务见解啊，因为各位是考国家考试，实务见解当然就摆在学说之前。好，再来就是学说的部分。那这个国家考试呢，可不可以这个自书己见啊？个人的意见呢，这当然没有问题嘛。有时候是老师甚至要求你要积极表态嘛，要自书己见嘛，是不是？个人的意见，个人的见解。好，所以大概那个整个顺序大概是先法规，再谈实务见解，再谈学说，再谈个人的意见。那法规里面，在我们行政法的考试要写到的法规哈。譬如说宪法，这个是有的。好，譬如说像我们的比例原则，宪法23，法律保留，宪法23，公益原则，其实宪法23也有。好，那有时候是写到一些法理基础，像信赖保护原则要写到它的法治国原则那个法理基础的部分，所以那个都是你在写题目上呢先写的这个部分，也写宪法条文跟它的法理基础。那除此之外呢，会去谈到法律这一块。那法律当然就是我们常见的嘛，行政法、诉愿、诉讼这些法规嘛，是不是？好，那在行政法的考试，要同学去写到行政命令，哈、哦，这个很少，但不是完全没有。譬如说，曾经有一年考到这个公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的类型，它是一个申论题。在执行官考到，啊，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类型，那个要怎么写？那个其实就是执行法第二条，执行法细则第二条，啊，执行法细则第二条谈那个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类型，好，所以这个比较少见，但还是有。好，那实务见解这一块呢，是要谈什么？当然，第一个要先写什么？要先写大法官解释嘛。是不是大法官解释一定要先写过，它最有拘束力嘛。解释完了之后呢，如果你知道一些判例，啊，像我们有时候讲义会放一些新的判例，那个判例其实多半都是有一些是大法官解释已经加以承认的，啊，那其实就重叠。那如果你知道的话呢，你也可以补充判例的地方，但比较少。其实行政法这一科跟各位考其他的这个法律呢，相较之下，我们的判例少很多，我们多半是解释。好，那另外是决议，这考试很喜欢考决议，考行政法院的决议，特别是新的决议。好，大概考试的比例上是大法官解释多跟决议多，比例解释跟决议多。判例的字号不要求记，这个大家都记不起来，我也记不起来。好，那决议呢？决议那个号码，你自己斟酌啦。决议其实我也不认为那个决议的号码很重要。好，就你自己斟酌看要不要记决议的号码。那最后呢，判决，好，实务上有一些判决，这个判决会考到的都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判决。那我们上课在课堂当中就在各个章节再去个别补充判决这一块，这个也比较少见，比较常见是解释跟决议在考试上可以的顺序这样去想。那学说这一块呢，这个应该不用再多讲，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嘛。你一定是先写什么多数嘛，通说怎么讲嘛，通通都这么说嘛，多数说嘛，是不是？多数学者这么认为。那再来怎么写？少数写啊，有种你就写啊，写少数。你写少数是什么？那老师是刚好是少数说，他看到总是会失落嘛，还是少数。不要这样子啊，你要给他加油啊， 觉得有力的少数说加油，好，以后有可能会成为多数说法，是不是哈？就是你说他少数，总是觉得说好像我从来不敢这样写，就写少数说，好，或者你可以怎么写？我有时候都把它写成是，哎，有论者嘛，有论者这么认为嘛，有力的少数说，哎，比较好听一点，有力的少数说，有论者这么认为嘛，或者有不同意见，这也可以啊。你说不同意见，不同意见就很中性啊，不代表他是少数啊，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看你自己斟酌啦，这没有，其实没有什么必然对或错，哦，这种只是版面的问题而已。那这个完了之后，比如说个人见解，那有些人都会这样写，我看很多人写，你们都会这样写啊，管见以为，管见，什么是管见？就是以管窥天嘛，对。因为你是管，你要从管来看整个，来看整个这个世界啊，以管窥管见，也没什么不好啦，但是总是觉得怪怪的哈。那有些人就更加的卑微了，好，不是错啦，拙啦，拙身以为嘛，对，拙身以为。就更卑贱呐，拙身，你这么笨拙，那台湾的法官都这样子的话，那这样还得了？所以我要学你当法官，那你是拙身，拙身以为，那你那么卑贱，你跟他小的以为算了。你看，管见是可以接受，但拙身好像刚刚怪怪，哈，有些说，学生以为，你都已经是要独立认识用法的法官了，就当学生，感觉好像怪怪的，哈。看你自己啦，那我以前都是给他写的，我们认为，我们以为这个问题呢，我是学黄龙坚老师的，我们以为应该这么处理。然后还有像学这个汤德宗老师的无人以为，无人以为，其实看你啦，你自己斟酌啦，这个都没有对错，我只是讲出来大家分享，可以吗？就是这样子。好，那你会突然说，哇，那一个题目你要写这么多，25分，这样很难拿。那你都多心啊，有时候你都忘记了，对，那你就到个人见解了。所以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就是你上下写很多，但是实际上有时候就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跳到最后了。那所以其实有时候，那我就没写几行，就是大概这种情形。大概自己斟酌哈，大概是这样的架构把它打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第六章的部分。第六章呢，行政法的法律关系这个部分哈，这个章节其实不是每本教科书都会谈，好，那吴根老师的书，他在晚近呢才有谈到这个章节，早期都没有谈。什么是行政法法律关系啊？法律关系就跟民法一样，它是权利义务关系。好，那本这个早期呢，我们的行政法呢，多半都是以行政行为为核心在讨论行政处分，讨论行政契约。啊，讨论个别的行政行为。那什么是行政法的法律关系？哈，其实很简单。啊，刚刚我们讲的那些行政处分、行政契约，啊，或者事实行为，啊，它多只是行政法法律关系的发生原因之一啦。发生原因之一。举个例子，譬如说今天机关被甲做出一个罚款处分，这是一个罚款处分。处分做成之后呢，就因此创设了甲跟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好，因为这个行政处分而创设的法律关系，创设的行政法法律关系。好，那成为什么？成为甲呢这一方呢有义务，啊，甲有义务呢要对国家缴纳这个罚款，他有公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那机关就有权利呢来对甲来。收取这个罚款，好，所以这个行政处分呢，它是行政法法律关系发生的原因之一，就很像什么？就很像我们一般民法上学的这个在资关系的发生原因嘛，一样的道理。在资关系的发生原因嘛，啊，透过契约啊，也可以创设这个债权债务关系嘛。好，那我们在那除此之外，像行政处分之外，还有像什么？像行政契约也是啊，机关跟甲签一个行政契约。啊，因为这个行政契约，那创设了机关跟甲之间的契约的法律关系，行政法的法律关系，啊，双方各有义务跟权利，这样了解吗？ 好，所以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讲义。你看到85页的第一段，什么是行政法法律关系？是指两个以上的行政主体就具体事件，在行政法上所成立的法律关系，这很简单，看过就可以了。好，那下面有一些例子。好，那接着看一下86页第二个，行政法法律关系发生的原因，发生的原因。好，那你先看 B， 因为行政处分而发生，有没有看到这个最常见？最多的情况是因为行政处分而发生的行政法法律关系。那 C 是什么？因为行政契约。像我们程序法135条，他这样讲，他说公法上法律关系可以怎么样？用契约来设定，可以吗？透过一个行政契约创设的这个公法上的法律关系，因为行政契约。那有时候是因为像事实行为或者法院裁判，这些都有可能会发生行政法的法律关系、权利义务关系。那比较少见、比较特殊的是什么？是那个法规。有时候单纯直接依照抽象法规，就会创设出人民跟国家之间的行政法法律关系。好，那比较这个讲义是一个例子。好，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因为法规而直接发生法律关系的例子是所谓的税捐的法律关系。税捐的法律关系，人民为什么要缴税？国家凭什么可以课税？税捐的法律关系，它本质上是一种因法律的规定而直接创设的。你说不对啊，我记得不是有个课税处分吗？不是，你之所以要缴税呢，是因为什么？因为所得税法直接规定，所得税法直接规定说，有所得就要缴税，有中华民国来源所得，在中华民国境内提供劳务就要缴税。所以我现在在这边，在这个讲台上讲课，那下课之后呢，收钱，跟老板收钱，那这就是一个什么？这个我的生活事实，我讲课的事实，我收钱的事实，直接该当了这个税法的规定。当下我收钱的当下，我就有什么？我就有税捐，我就有缴税的义务了。我跟国家之间就创设了这个税捐法律关系。至于我如果没有自行申报，后续被补税，那个只是后续呢，国家透过一个课税处分把金额给具体化。但是其实法律关系老早就在我的生活事实，一该当税法的规定当下呢就已经发生了。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考试如果要你举这种例子，因法律规定而直接发生税捐的法律关系是一个例子，可以吗？因为税法的规定，人民的生活事实，只要一该当税法的规定，当下就创设了税捐法律关系。好，这个是跟同学要提点的部分。那接着呢，我们看一下的是法律关系的主体。法律关系的主体这一块，其实早期跟现在的讲法有一些出入。早期呢，会认为说，行政法的法律关系是存在于行政主体之间，只有行政主体之间才会存在权利义务关系，这早期的讲法。那换言之呢，如果是行政机关跟人民之间的话呢，他不认为有行政法律关系存在的可能性，因为早期呢是把行政主体跟行政机关呢做一个什么？做一个二分法，行政主体才有什么？才有权力能力，行政主体才有权力能力，行政机关欠缺权力能力。因为主体是公法人嘛，只有人才有权力能力嘛，机关只是代表，机关没有权力能力嘛。那早期呢是把实体法上这种权力能力的概念呢跟法律关系做结合，那因此就认为只有人民跟行政主体之间才会存在所谓的行政法的这个法律关系。那后来呢，我们的这个学说慢慢的 慢慢的发展。那到了晚进呢的教科书，譬如说像胡根老师晚进的教科书跟陈明老师的书籍呢，他都跟你讲说，其实那个行政法的法律关系存在的对象不仅止于行政主体跟人民之间，或者行政主体跟主体之间，还包括什么？还包括机关跟人民之间。那他们的看法是认为呢，这个行政主体所存在的，观察的重点倒不在于实体法上的权利能力，而在于什么？而在于程序法上的当事人能力。那在程序法上或者在救济法上有当事人能力的，就包括了主体跟机关。好，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法条，来请同学看一下你的行政程序法21条，行政程序法21条，我们看一下。行政程序法的21条，它怎么讲？21条它这样讲，它说有行政程序的当事人能力，当事人能力如下。好，第一个自然人，第二个法人，把它圈一下法人。好，法人当然就包括公法人、行政主体、法人。第四个是什么？行政机关，可以吗？好，所以有行政程序的当事人能力的，这个包括行政机关在内，程序法21条。好，那诉讼法22条也是一样，我们看一下行政诉讼法的22条。刑诉法的22条，他这样讲，他说自然人、法人、机关，有没有看到机关？把它圈一下。好，诉讼法22条，机关也有当事人能力，可以吗？好，那这个当事人能力本身是目前认为说行政法的法律关系的主体，行政法法律关系所规范的主体呢，是存在于有当事人能力的。好，有当事人能力的这个，谁有当事人能力，好，那他就可以来创来，就说行政法的法律关系是存在于具有当事人能力之人的，有当事人能力的像行政主体跟行政机关，好，那这个就有所谓的行政法法律关系发生的可能。所以行政法法律关系的主体目前的说法呢，是认为是看当事人能力，而不是看权利能力，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简单的一个基本概念，这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你要知道。好，这第一个权利能力、当事人能力的差异。好，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蒋毅跟你谈的行政法上的行为能力。行为能力，什么是行为能力啊？这个其实跟民法的行为能力很像的。他说，行政法上的行为能力是指具有在行政法上为有效的表意行为以及接受意思表示的资格。好，那你注明一个法条，行为能力哈，行政程序法的第22条，你注明你在行为能力这边注明一个行政程序法22条，好，他这样讲，他说行政法22，他说有行政程序的行为能力者如下，谁可以在行政程序上独立有效的从事意思表示、接受意思表示呢？第一个是依民法规定有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民法上已经成年了。在行政程序上就可以独立有效从事行政行为。那第二个法人，第三个非法人团体有代表人、管理人，第四个行政机关有首长。好，那第二项怎么讲？如果他是没有行政程序行为能力的话呢，就有什么？就有法代，法定代理人呢代为行政程序。好，这简单看过22条行为能力。好。那在吴根老师的书当中呢，他有去提到说那请问我们公法上的行为能力 有没有必要全盘的寄受民法那个标准。民法上去区别行为能力是看原则看年龄，原则啊，原则看年龄。好，那我们公法上呢，行政程序法上呢，谈这个行为能力是不是百分之百要去寄受民法那一套？好，那吴老师认为呢，不全然寄受。所以吴老师他跟你讲说，下面呢有三种情况啊，他分别处理啊，那这个你可以回去简单看一下，倒不是那么的重要啊。那他只是谈到说，民法上的那一套行为能力的制度呢，可不可以全盘寄受？那答案是否定。好，那答案是要就视情况而定，就是你要视情况而定。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一些比较基础性的论述。那接着要谈的重点才是我们本章的一个关键，谈这个公权力跟人民的公法上义务。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过后呢，来谈这个重点的部分。